攻读马窦福音，耶稣传教士，宣布天国的福音，第三章。那时，洗者若翰出现在犹太旷野宣讲，说：你们悔改吧，因为天国临近了。这人便是那借伊撒伊亚先知所预言的，在旷野里有呼号者的声音，你们该当预备上主的道路，修直他的途径。这若翰穿着骆驼毛做的衣服，腰间束着皮带，他的食物是蝗虫和野蜜。那时耶路撒冷、全犹太以及全约旦河一带的人都出来到他那里去，承认自己的罪过，并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。他见到许多法利赛人和撒杜赛人来受他的洗，就对他们说：毒蛇的种类，谁指教你们逃避那即将来临的愤怒？那么就结与悔改相称的果实吧。你们自己不要思念说，我们有亚伯郎为父。我给你们说，天主能从这些石头给亚伯朗兴起子孙来。斧子也放在树根上，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必被砍倒，投入火中。我固然用水洗你们，为使你们悔改，但在我以后要来的那一位比我更强，我连提他的鞋也不配。他要以圣神及火洗你们，他的簸箕已在他手中，他要扬尽自己的禾场，将他的麦粒收入仓内，至于糠秕却要用不灭的火焚烧。那时耶稣由加里肋亚来到约旦河若翰那里，备受他的洗。但若翰想要阻止他说：我本来需要受你的洗，而你却来救我吗？耶稣回答他说：你暂且容许吧，因为我们应当这样以完成全意。于是若翰就容许了他。耶稣受洗后立时从水里上来，忽然天为他开了，他看见天主圣神犹如鸽子降下来到他上面，又有声音由天上说：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